据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报道，5月14号在光州的民主广场举行了继承518光州民众抗争36周年精神工人大会——民众大会。大会由全国民主工会总联盟和进步联代主办，由民主工总首席副委员长、进步联代常任代表等来自南朝鲜各地的工人、农民、青年学生和在野党议员参加。参加者发表了斗争决议。决议指出，五月的斗争尚未结束，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四月的大选依靠民众的力量审判了县政府的傲慢，这成果要求我们展开更为积极的斗争。大会结束后，参加者举行了民众大游行。